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就臭娘朴槿惠犯下千秋难容的罪恶，而且在接受检察调查时也全面否认犯罪嫌疑等丑态百出一事，25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朴槿惠立即21号作为被告身份被传唤到检察接受了调查，可他在长达20多个小时的调查过程中始终强词夺理，说什么个个都是记不起来的，事实关系是可以承认的，但是未曾指示过不法违法行为的等，全面否定了自己所犯下的特大刑犯罪。去年他在丑闻事件一曝光，就把数十台碎纸机秘密地运到青瓦台，并统统碎毁了那些有可能成为决定性证据的文书资料。尤其是在宪法法院决定弹劾后，他以自由韩国党的反动亲信成立一个所谓的三星洞队私人组织，并像黑暗中的鼠群一样每天夜晚聚会，策划不服弹劾密谋。而且为了全面否认那些铁证如山的共达13项的犯罪嫌疑，把一些不三不四的雇佣律师陆续叫到私宅来进行旨在对检察质问做出虚假回答的长时间的假想演练等，拼命企图推翻弹劾决定。谈话强调，对朴槿惠的弹劾决定并不是单纯的宪法法院的决定，那就是数千万只烛光民心要永远消除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一直逆行于民众志向和时代潮流的叛逆集团，一定建设一个新社道新社会的意志的结晶，是历史和民心对犯下前所未有的弥天大罪的特级罪犯的严正审判。谈话指出，那些给已变成行尸走肉的朴槿惠当护卫武士的千朴八贼等反动亲信和雇佣辩护人一伙，也应当受到民心的严正审判，连同朴槿惠逆贼一块被埋葬在历史的坟墓之中。天下头号逆贼朴槿惠执意挑战正义的民心，他的轻举妄动将加速其落得悲惨的结局。